重来，一定要把一些歌反复反复的听上好多遍，在他们离开之前，在那些歌手离开之前。今天上午来单位的时候，刚刚得知一位歌手的离开， The Cranberries， 我们习惯称他们为小红梅乐队，主唱 Dolores， 今天上午在伦敦去世，也是46岁。他的歌影响了很多人，比如说让我们非常熟悉的王菲、范晓萱，还有就是他曾经把爱尔兰的音乐带向世界。在那个我们对于英文不太熟悉，翻译不够成熟的年代，我们都是看着那些声色的英文字母，把这些歌一遍一遍的听下来。或许在他们离开之后，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歌一直的听下去。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选了一个好声音，当然这个好声音也是刚刚离开我们，希望能够记住他 Dolores Zombie 小红梅乐队。 Stay again. Zombie， 再一次听到他们的歌，听到的都是那些快要忘记的旋律。这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自己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 萧敬腾是那种他家在他身上有任何改变我都不会惊讶的人，他的头发染成粉色可以，穿成混搭我都可以接受，甚至还会去欣赏他的那种风格。

有声来信环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刚看到在公众平台上的无微骄傲都来了，也是新朋友，也欢迎再继续支持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先来拆开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封信。 大家好，我是小豌豆，今天非常开心第一次点歌，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同时也送给在听广播的你们，那就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前任三》里面的一首歌《体面》。希望我们都能体面的和昨天告别，也希望我们都能不负遇见。 来自小豌豆给自己送的一首歌，于文文的《体面》，这是《前任三》当中女主角林佳她的作品。 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小豌豆，这位小伙伴给自己也是给所有人送给的一首歌，体面，体面告别，体面迎接。 在拆开下一封来信之前呢，我这边有一个事情要说，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上周还有上上周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小伙伴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的名字叫做文，只有一个字叫做文，然后呢他当时给我留言说想给自己的老爷点一首歌，但是留言很短，所以当时我们的编辑就一直想要联系到他，最近一直没有找到，也没有回复。在这里面，如果说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找到我，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编辑会联系你，想知道你究竟想给老爷点一首什么样的歌，以及你和老爷之间的故事。因为公众号可能有时候在手机上发来信息之后会经常会忽略掉，所以你听到之后可以在手机上点开订阅号，然后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看看我给你发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在有声来信环节一起把你们的祝福还有你的一首音乐告诉给更多的人，一起来听第二封来信。 三歪，我想给我的白米饭小伙伴们点一首嘎乐乐队的《雪白透亮》，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非常棒，让人感同身受，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和大家认识这么久，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熟悉，都说过话，但是我们一直都在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合作和努力。在这期间经历很多失望，有很多人退出，但也有很多人一直留到了现在。这次想借这个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还在坚持的大家，希望你们会听到。 小伙伴三外给自己的社团的一群小伙伴们叫做白米饭小伙伴点播这首歌曲，嘎啦的一首不是特别出名的歌，雪白透亮。 未来的模样，这一步和下一步那么长，想吹不走彷徨，也吹不去最原始的向往，不停张望未来的模样，除了向前没有其他方向。 每次听 Gala 的歌都会让我想到不完美的自己，有一种和 Gala 并肩而行的感觉，不够完美，但是同样不忘初心。来拆开我们今天的第三封来信，这封来信很有意思，我们来听听看。 你好，我要给我同事点播一首《凉凉》，因为他失恋了，追了一个女孩，人家又不理他，所以我要给他点播一首《凉凉》送给他。 因为同事失恋了，所以这位小伙伴给自己的同事点播了一首歌《凉凉》，希望这种凉凉当中带有一丝的暖意，而这份暖意就是来自他的祝福，他的这封有声来信连带了这首歌曲。再凉，他也是两个人唱的，对不对？希望你的这位同事能够找到和他一起唱歌的人，一起相伴而行的人。 杨宗纬、张碧晨、凉凉，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小伙伴小梅子，送给他的同事，因为遇到了一些感情上的波折。欢迎大家在给我们发有声来信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语音录的稍微长一点，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那你送给同事这首歌之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只是想点一首歌吗？你的话都在歌里，对不对？我相信还有更多的话可能可以录成语音的形式来发给我的，所以好不容易决定要写一封信，要连带着送一首歌，为什么不多说上一些呢？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这里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一个节目的互动方式。每期节目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都是关于你们的，一段声音加上一首歌，就是你专属于你的有声来信。来拆开第四封来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封。 我想点一首歌给我亲爱的李哥，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华晨宇的歌《烟火里的尘埃》，你就是最不一样的人。 烟火里的尘埃，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小伙伴杏杏送给自己的李哥，最不一样的。 多自由自在，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容不下我百无聊赖，不应该一个人发呆，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